你好，我是吴宏安，为了带来第二个声部。首先，带着瑞安诺伊布拉欣保证，好自六亿人气的防空规划将到六月动工，尤其是到九州，以规划最在目对。一谈案，如果不采取任何应对措施，最在还是会再次发生。这些洪水泛滥的目对，已经不是清澈的目对。首先提到，只在定人六项防空规划。是唔希望有关挖矿出现破漏或被盗，目前已经加快指标定数。另外，市长指出，随着天气越改好转，政府最低自灾嘅决定，并未对就户嘅最灾灾情颁布天灾紧急状态。市长答，政府做出此项决定，是因为预期嘅降雨量开始减少，几个地区嘅洪水已经开始消退，尽管目前还有几个地区遭到洪水淹没。是的，目前不必颁布紧急状态。另外，九福州政府感谢受伤，亲自巡视九福的水灾情况，并成立会提供拨款和启动防空监听。九福大清得到安哈菲斯加兹指出，这项成立包括立即拨款五千万人民币，应对九福水灾的任何需求。此外，也提供一千人民币的额外拨款。正如副市长德德瑞阿麦在哈米蒂辞灾所宣布的现实，大清也呼召就来的子民到应对水灾期间种种登记的指示，并互相协助。而这当时，德德瑞阿麦在宣布，政府将到建设充当临时所属中心的学校等，按顺序确定地点，以兴建八座雷灯，以营造应对水灾灾民的永久所属中心。伊表示。这项规划由国家灾难管理机构拨款推进，目的就确保被疏散的灾民享有更舒适的设备。湖南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德德瑞南斯苏格指出，该部门已经斥资610万五千人民币购买硬件，以防范受水灾影响的救赎。一旦这批赈灾硬件接到洪水土动，是但已经不够用，因为单单是救护救灾。就超过400人受灾。南斯表示，该部门也计划国家福利基金会500人的奖助，有意奖助的民众可以通过国家福利基金会捐款。同时，卫生部长扎里哈·穆斯塔法指出，该部门将密切关注与水灾相关的社区疾病，包括食物中毒和透过水传播的疾病，特别是刺激病。一旦卫生部有标准作业程序管理临时疏散中心，包括喷射抑制抑制传染病亡羊，以及开动流动检索为灾民提供及时的治疗服务。此外，维护南湾也为安置到临时疏散中心的水灾灾民增加光病筛检。教育部长弗里纳斯蒂指出，529名受到水灾影响的比利时教育文凭 SBM 考生，将被安排考生到3月16日补考。补考生共有450人来自九福，79人来自平兴，剩余的4人来自萨拉瓦。伊提到，虽然教育部已经安排自治级将受影响的学生补考，是但该部仲将继续观察，希望天气转好。避免再有考生受到影响，或有更多的科目或学期需要补考。由于九福十个县区发生水灾，当地有48个国宁变电站被迫关闭，以及瓦窗。九福州国宁总经理马马诺指出，这项关闭电竞措施导致6个县大约4800个用户受影响，伊人分别来自斯卡麦、克朗、巴杜巴克、哥德丁伊及摩。换个焦点，通信及设备部长方面发言指出，政府将提速努力扩大全国的网络覆盖范围，以及提升网速。一旦目前全国只有大约3%的人口就密地区无网络覆盖，政府已做出的努力包括提高通信网络的容量，提升现有的设施能力，已经兴建新的通信塔。以前的 RTM 第二个新闻由邓志斌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